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一到下午，东宫就没人了。敖季和雨嫣然这几天一到下午就往宫外跑，荣浩向来是最能躲懒的，这两天处理政务更有了借口，说是劳了神要静养，躲到小阁楼上晒太阳去了。他向来狐狸一样一肚子诗词，长得也好看，又油嘴滑舌，宫女们私下提到他都要啐几口笑骂几句，真见了他反而扭捏了，一个个脸红起来，端茶递水，连果子都包好了，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在阁楼上乐不思蜀。东宫里只剩下太子和严君玉，八月天气尚热，严君玉有点打盹，干脆在睡榻上睡着了，醒来时身上盖着件鹤氅，是太子的衣服。太子正在窗边看书，神色安静。其实这东宫人人都有松懈的时候，唯独太子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毫不松懈，冷静得不像凡人。 醒了？ 严君玉刚睡醒还有点懵，茫然地摸着鹤氅上金线绣的龙纹发着呆。太子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怎么了？ 殿下会累吗？ 太子放下了书看着他。 怎么忽然想起问这个？ 就是想问，我看演义故事里都说当皇帝好，当太子也好，但是我进宫之后才发现当太子太累了，不想做的事也要做，不想笑也要笑，敖季他们还能溜出去玩呢，你却只能待在宫里。 我早习惯了。 太子笑了，他招招手，严君玉很听话地过去了，刚睡醒还有点懒洋洋的。太子坐在窗边榻上，严君玉也挨着他坐下来，靠在一边的绣垫上。 我四岁启蒙，读了17年书，从未在卯时之后起过床，习惯成自然，所以并不觉得累。 太子伸出手来，像摸一个小动物一样摸着严君玉的头，笑着问他： 小严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？ 当将军。 严君玉毫不犹豫，太子循循善诱： 当将军是为了什么呢？ 为了报效国家，抗击胡人，保护我大周的百姓啊，还有报我父亲的仇，再给我奶奶整个诰命夫人。 那要是你的主帅懦弱，一味退让，或者干脆是个草包，专拖你后腿，怎么办呢？ 严君玉从来只知道打仗的事儿，不知道这些权力场上的规矩，但最近也听雨嫣然说过，大周四面边疆全是开国分封的王爷在镇守，许多代传下来也有不济的，比如雨嫣然驻守的北疆，那一块是燕北王府在镇守，燕北王年纪大了，十分保守，很多时候明明有大捷的机会，偏偏不准他们追击，连连下军令把他们追回来，用雨嫣然的话说就是： 哎，干脆在我们脖子上拴根绳算了，我才跑出去50里地，就跟要了他命似的。 雨嫣然出身高官贵胄之家尚且如此，寻常将士如何受拘束就不说了。严君玉被太子问住了，思考了一会儿说道： 那我就努力作战，总有赢的时候，等我靠军功封王就没人管我了。 他这话是孩子话了，先不说以军功封王多么艰难，几乎是九死一生，大周朝只有开国的时候封过几位异姓王，荣浩家就是其中一家，自那之后再未有人以异姓封王。但萧景琰并未提醒他这点，而是淡淡问道： 那要是你封王之后，皇帝却不愿意打仗，只想议和，不惜与蛮族和亲呢？或者拿你的命与蛮族议和呢？ 严君玉被问住了，他再天真也知道总不能以军功封皇帝，那不是造反吗？他是真心想当将军的，被主帅钳制的痛苦雨嫣然已经告诉他了，萧景琰说的这种可能性比那还可怕，不由得皱起眉认真思考起来。 所以你看，你若想成就一番事业，自然是位置越高越好，权势越大，越少人能掣肘你。相比之下，是不是失去自由 也没什么了。 好像是这道理，但你也有你的难题啊。 严君玉十分执着，当初在养心殿的那一番暗流涌动始终刻在他心头上，那是他过去15年的人生中从未遇到过的气氛，蒙昧隐晦，但是本能地知道恐怖，所以记忆犹深。与嫣然受主帅掣肘是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出来的，可以和朋友大叫大嚷地抱怨，但养心殿那短短的一段交谈背后是永远不能宣之于口的阴霾，那像是这金碧辉煌的皇宫背后最深重的阴影，是严君玉这个年纪理解不了也不敢去触碰的东西。萧景琰明白了严君玉的暗示，笑了起来。 这世上的道理就是越好的东西越多人争抢，你想要做多大的事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不是吗？ 我以后想当将军也要付出很大代价吗？ 你不用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在这里啊。 萧景琰笑着告诉他，严君玉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 那我以后给你当将军，替你扫平边疆。 好啊。 萧景琰笑着答应道，严君玉却不好意思了，他自己也知道这交易有点不太公平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当将军的，这承诺有点顺水人情的意思。但萧景琰却是储君，未来的天子，他这个承诺其实是很重的，自己是占了个大便宜。看萧景琰还笑眯眯的没有戳穿自己，不由得就有点讪讪的没话找话道。 殿下在看什么书？ 萧景琰把书封面扬了一扬，是本《五湖习俗志》。严君玉顿时认了出来。 你看这个，我从御书房也找到一本带回来了，敖姬不准我看，说是闲书抢走了。 他十分不爽地抱怨，萧景琰笑起来。 哦，原来是你，我说谁在书上涂了那么多页。 严君玉的脸刷得红了，他其实是看太子给书做注解，所以自己也学着弄，但是写不出蝇头小楷，所以乱写一通，看起来像是有人故意涂掉书一样。萧景琰这么说，他当然不好意思解释了，只能转移话题。 这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吗？胡人真的吃人啊？ 平常倒不至于吃人，打起仗来难说。拿俘虏做军粮，古已有之。唐时皇朝就干过，不只是胡人。不过胡人一直觊觎中原，却是实话。 萧景琰语气平静，说的却是最残忍的话。 那我们要准备打仗吗？ 那就要看事态如何发展。 萧景琰淡淡道，他闲散时常有这种神态，慵懒而漫不经心，偏偏说的又是举国轻重的大事，这状态让严君玉觉得十分矛盾，却又有种致命的吸引力。那种坐在厅堂里玩耍，听着大人们聊着军国大事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但是这次不同，这次仿佛站在深渊边缘凝视着权力本身。严君玉本能地被这感觉吸引，他毕竟是王侯后裔，对战场对权力的热切是写在他血液里，何况他才15岁。而萧景琰仍然懒洋洋靠在睡榻上，素锦滚龙袍上银绣辉煌，他的姿态这么随意，仿佛无论你问什么都会得到答案。 春闱的试卷中有人写了篇文章叫降宜论，但是慎文说平戎策格局更大，为什么呢？ 严君玉极聪明地斟酌着措辞问萧景琰。他现在不像鹿了，更像是狼或者是虎，还是幼崽，却有机会成长为猛兽，看似笨拙的试探后面藏着日后成为百兽之王的架势。萧景琰笑了起来。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，这典故用得不错。 也许不是因为典故呢。 那是因为什么？ 萧景琰反问，他的眼睛仍然是山岚般的浅灰色，却弯起来，无人知道那山岚中藏着千军万马。严君玉在这样的眼神中犹豫了一下，但他还是说了出来。 平戎策比降宜论格局大， 是因为这个荣指的是西荣，对吗？写这篇文章的人已经知道西荣才是我们大周最大的威胁，所以他的格局大，对不对？ 真聪明，小严是怎么猜到的呢？ 雨嫣然和敖纪去探过招待五湖使节的使馆，他们对西荣王子评价很高，很忌惮他。哼，荣浩说敖纪去烟花巷，我才不信。 那你可错了，他们是真的去了烟花巷。 严君玉顿时瞪大了眼睛，还要再问，萧景琰已经重新举起书继续看了下去。严君玉没有办法，在旁边想了一会儿，还是想不通去烟花巷跟西荣有什么关系，只能又把字帖搬出来认认真真地临起字来。萧景琰从书页间悄悄抬起头来，安静地看了他一眼。严君玉临字帖的样子笨拙而认真，看着让人好笑。这皇宫中聪明的孩子很多，聪明而心地如此赤诚的却太少见，所以敖纪一眼就看出来，把他收到羽翼下耐心呵护，生怕被自己哄走。因为越是赤诚的人，掉入权力场中越容易被撕碎。就像严君玉永远也猜不到平戎策的格局之所以大，不是因为看出了西戎才是大周的未来之敌，是大周最大的威胁，而是已经看出了如今庆德帝的主和之心。与其说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考取功名，不如说他是在发出一个信号，让能看懂这篇文章的人听见。而萧景琰是收到了这信号的人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